字让你担心，对不起。如果曾经无心伤害过你，对不起。如果是我的任性让我从你身边越走越远，对不起。 常想起你和我那段爱情，我总掉入深深的沉默里，我很久没有流泪的勇气，和爱情保持距离。 I'm sorry, so sorry, 如果我曾伤你。 这里是夜歌，下车，想回到过去。 啊，今天刚刚报完司法考试，突然觉得自己心里特别有压力，尤其是像这样的夜晚，心里就压力更大。半年时间，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，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种考验，也是一种奖励。希望今年的考试自己能顺利通过。也希望今年所有的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吧。 结合在一起，我们无法 保持内心的安宁。即使我们是一颗玻璃心，此刻它也已经不再透明，它也已经被笼罩上了一层蓝色。来听听齐秦的这首《玻璃心》。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，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，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，在我胸口跳动的是我的心。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，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，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，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。 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

你的世界。 紧握住照片，看着你无辜脸孔，想把你忘掉，做不到。是我太愚蠢，还是无能为力？ 辛苦的，挺累的，觉得挺孤独的，挺无助的，真是这样。很多时候就觉得夜晚很精彩，但我就只能坐在店里，也不能出去，就在这里听广播。喜欢了一首歌，我就喜欢明天会更好，我就觉得我也想明天比今天好，日子越过越好，这就是我的比较大的一个愿望。 无话可说，也许是因为飘泊，换了一壶香茶，将往事和歌勾。有些失落，也许是因为寂寞，狼狈苦涩的乡愁，叫我难以入喉。什么过错，多年后还会让人难过？生活到底缺少什么？

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，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 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着你面前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见你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't know 你去哪里， 把你的梦，你的爱，你的心情，你的回忆，你遗失的美好，你对生活的牢骚，都放在夜歌里面。夜歌，听听你要的爱。 我明白，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他们说这种画面叫做怀念，我计算时间一叠昨天那页数混乱的从前，找不到你笔记清楚的抱歉， 小美的对你而言，在这首歌里面味道很淡，飘着栀子花的清香，对我而言还是那一声再见。 我想重复一遍，再见，晚安。 Play my cards right. If I could just slow down.